在北纬 16.5 度，东经 115.3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一带。过去几个钟头，浅巴继续向偏北方向移动，与其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本港。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随着浅巴逐渐靠近广东西部沿岸并稍为增强，本地风势会今晚逐渐增强，天文台会在午夜前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由于海面会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预测本港地区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清劲的偏东风，风势逐渐增强，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狂风骤雨，雨势有时颇大，海有涌浪。下星期初至中期天气持续不稳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0%。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859点，跌137点，总成交金额1,51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98点，升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96点，升19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54.4跌10.6，美团194.2跌8.6，商汤3.13跌2.75，阿里巴巴111.9跌2.6，恒生中国企业77.74升1毫，盈富基金22.28跌1毫，建设银行5.27升5仙，港交所386升1.4，比亚迪股份314跌1蚊，友邦保险85.05跌5.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5，英镑9.528，瑞士法郎8.211，澳元5.405，加元6.076，新西兰元4.89，欧元8.1912。每百日元对港元5.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31。日经平均指数报26,393点，跌411点。港金报16,980跌20蚊。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815.4美元，卖出1,816.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龙翔道游乐场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车龙有待消散，多车嘅龙尾排到去泽安村。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去北角三四线去北角同埋跑马地嘅车龙就比较长啦，一路排到去干诺道中近国际金融中心。另外，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太古城这一段和后些少，近住海防博物馆至到杏花村这一段，两段路面都是有些挤塞的车龙的。另外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挤塞，龙尾排到公主道近创知中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村这一段，龙尾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挤塞，龙尾过咗窝打老道。另外，因为警方嘅行动啦，西九龙同埋佐敦一带实施紧特别嘅安排，多处嘅路段都比较挤塞噶。弥敦道南行龙尾去到加士居道，广东道去美孚方向龙尾去到梳士巴利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嘅龙尾就去到帝国中心。最后提一提大家啦，会展站因为要配合回归25周年嘅活动啦，会展站公共运输交汇处系停用，合共有23条以湾仔北作为总站嘅巴士路线，同埋大约30条途经湾仔北嘅巴士路线啦，都系改道又或者系缩短路程噶，乘客要留意啦。

五周年的主题曲《前》，作词监制陈少琪，作曲编曲监唱张家成，主唱有谭咏麟、张学友、刘德华、钟镇涛、陈慧娴、草蜢、李克勤、容祖儿、杨千嬅、雷友辉、吕方、张杰、张靓颖、伍柯月、梁汉文、林峰、卫兰、李杏霓、江海嘉、谷子乔、吴若希、胡鸿钧、林晓峰、萧海欣、严明熙和曾比特嘅。 6月30号星期四，骚动音乐啦。首先提提你嘅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晚上8点正嘅。 系啦，咁啊一阵转头收工嗰啲时段，大家留意住呢个天文台啊，同埋天气报告 交通啊嗰啲啦，又因为都一个长假期即将开始噶嘛， 冇错， 都应该啲交通各样嘢，大家就喺户外嘅时候小心啦。 系啦， 咁啊亦都预告我哋6点出现嘅嘉宾将会有李文希。Simon Girl 嘅， 冇错，咁啊带嚟佢嘅电音作品啊 ，Riding to the Sky 咁、啊，波盛非常开心啦，听到电音就开心啦， 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转头睇下到底6点啊，波盛有几咁花枝招展啊，可以，喂，今日咧即系想同大家分享一样嘢先嘅，即系话说即系都大家即系近排咧，即系都喺唔同。朋友身邊聽咗好多好重複嘅句子噶啦，就係、是、個個都走嚟同我講：唉，阿賓臣啊，唉，買唔到飛啊，喂，搞掂啊，喂，俾人鬧啦，我女朋友捉我啊，喂，幫幫手啊，幫唔到手啦，梗係當然係。咁但係咧 你應該要錄低一段 voice message 咧，以後都係 send 翻出去， 即係每日都要講一次啦。咁不如錄定一個 version 去播俾大家聽啦 ，send 俾佢哋啦。 其實我嘅工作係做啲乜嘢？我係喺電台咧做 DJ 嘅，咁啊，你嘅要求咧就 賣飛嘅，係 啦，就幫唔到啦，唔好意思啦。 咁但係咧，即係聽咗好多呢啲好籠統嘅故仔，即係都覺得，唉，咁個個都係咁講噶啦，有咩？即係我幫得幾多人啦？咁樣咁。直至到我今日听咗一个我都觉得几令我受到一个冲击嘅故仔，就 是 话说我同我阿妈send 短信倾下偈咁样啦，即係因为而家始终唔係一起住呢，咁都会 send 下短信倾下偈，咁讲开买飞呢样嘢，咁佢话你买飞，你有冇买飞啊？你买飞你记得话我听咁、啊，跟住我话吓、啊，你又有兴趣嘅咩？我都唔知嘅添，咁样。 阿妈，你中意音乐嘅 嘛都？你都中意追星嘅咩？嗰、那个12个男仔你都中意嘅咩？咁样，咁佢又话唔系佢。咁我奇怪啦，唔係你咁，你做咩嘢要買飛呢？係咪即係見到人哋撲你又走去撲呢？貪得意呢？咁樣我話阿媽 Mira 唔係咁容易買，跟住然後佢就同我講話，唔係我啊，佢話我公司即係佢做嘢嗰度就有一個清潔嘅嬸嬸， 嗯， 咁咧呢、這個嬸嬸咧74岁噶啦， 係。 未退休嘅，咁啊，然后 健健康康、 精精灵灵嗰啲嚟嘅。咁然后咧，早排即系大家都喺度嗌晒救命扑飞嗰个时候咧，即系你都知道老人家你要去接触嗰啲科技嘢，其实真系唔简单。即系你尤其而家网上边买飞咧，你唔似我哋即系已经有晒攻略噶嘛。即系我哋可能一啲比较年轻啲嘅听众咧，会已经事前知道晒啲步骤点样去做啊，啲嘢要点样填，准备好晒啲资料咁样，然后第二朝瞓醒一够钟或者未够钟已经上网 F5 紧咁样噶啦嘛。 即系以前年代，可能对于婆婆嚟讲，我哋嗰阵时买飞唔系咁样买。 我以前啊，早一晚啊，去红馆嗰度排队。 系啊，我觉得你命咁即嗰啲嚟噶嘛。 系啦，即系系啦。咁但系而家对佢哋嚟讲，嗰件事就复杂咗好多，即系因为可能要喺网上边，你要有好多嘅程序要做啦。咁跟住然后甚至乎而家仲犀利啲，即系可能有一啲嘅 fans club 有佢哋嘅专属嘅场次咁。跟住佢同我讲嗰个婆婆。即你都知道老人家咧都唔係好捨得使錢噶嘛，平時跟住然後佢都特登 即係去 join 咗嗰啲fans club 咁樣，就係、是、希望可以買到飛， 增加買到嘅機會 啦。足足佢話上咗兩日網，睇住佢上咗兩日網，最後都撳唔到啊！佢話喊咗幾日啊！阿仔，你有冇方法幫佢？冇啊，媽，我真係對唔住，我真係冇方法幫到佢。但係我聽完呢個故仔，對我嚟講最大嗰個衝擊咧，唔係佢買到與買唔到，而係一個老人家佢願意花費咁多嘅時間同埋精力去研究點樣去買飛。我亦都深信佢買俾即係除咗自己睇之外，我亦都深信可能佢背後係想同 孫仔孫女又好啊， 仔仔女女啊一齊即係一家人開開心心咁樣去睇下。咁我覺得唉呢、這個故仔喺咁多雲雲當中，即係大家同我講話碰唔到飛好慘啊嗰啲，呢、這個真係令我印象非常深刻，即係。佢學點樣去買飛喎、 有少少洋葱喺裏面喎、我聽你講到嘅時候 真係啊，我即係同埋聽到佢話佢喊咗幾哇，我個心好，我嗰個心喇喇地，我覺得咁樣囉。咁我覺得呢一個故仔係我近期聽過都算係比較誇張嘅故仔嚟嘅。我甚至乎我都同我阿媽即係我都係氹佢咁講啦，我話唉阿媽冇辦法，因為有實名制，如果唔係實名制，我立到兩張我都可以讓俾你，但係而家冇辦法啦。 首先實名制，第二我自己都立唔到， 我自己都買唔到，係啦， 即係個 system 係一個對抗唔到嘅一個機器。 只能夠啊，你安慰一下婆婆啦咁樣，即係 feel 到佢，即係嗰種又期望，但係又有啲失落嘅感覺咯。 或者我婆婆之後出咗 DVD， 我哋夾錢送個 DVD 咁樣嗰啲俾你睇咯。 係啦，咁啊，跟住 雖然都可能。是不同的感觉的。 不同的。 因为一家即是因为不知道他是自己本身兴趣看啊，定好像你这样讲可能就叫即跟家人一起看啊，定但是因为即是跟家人去看 concert， 我发现你这样讲起我发现其实真的很少。即 你有没有试过 即不会想起去看音乐会是跟阿爸妈去，真的很。 好小个的时候我有咯。大个都没有，真的。 真的没有。因为大个第一时间想起就是朋友啊同年纪咯，你会觉得大家那个可能喜好相近啲，所以唔会即刻諗起。我同阿爸阿妈睇以前都係有一啲唔知免费嘅演唱会飞，好多年即係中学嘅时候入去睇，唔知睇陈慧琳定係睇李克勤咁样呢，仲要係过年嘅时候嗰啲场次，咁就叫做有体会过同阿妈去 演唱会。 係啊， 係咪都係红馆啊？ 红馆啊，红馆啊，嗰阵时咯。 我记得我第一次入红馆都系阿妈带我，嗰阵时系睇第一次系睇呢一个郭富城。 哦。 但系第二次系阿妈陪翻我入红馆，即系睇 Twins 啦。 哦。 不过我都希望有机会同阿妈入场睇阿 Mira 嘅。 咁啊，系咯，即系我谂起，原来系，其实睇音乐会都系一个亲子嘅活动啊。咁希望唔知啊，有冇希望佢最后阿婆婆佢可以有佢身边 嘅，可能佢孙仔孙女好锡佢咧。 系啊， 不过听佢咁喊，应该都 唔系净系同孙仔饮茶， 可 以同孙仔睇音乐会啊，唔知啊，希望婆婆最后可以愿望成真咯。 就是我一个派入梦亦是离火，随着小叮当收缩窗缩小的我，入内再慢慢观望，望着巨大吊钟，水花不分西东，呼一呼吸一吸匍匐自涌，慢慢步入食道之中，让血脉抛起我臂弯坡，浪接浪冲即苦涩，随即消化，穿过心血管，看心跳多壮观，发现内脉。 my body tight. I'm working all day, all night. Still nothing's gonna bring you down. What should I turn around? Come a little closer, take a look at me yourself. 大阵就是这醉，即使伤心空虚，唞一唞，松一松，安抚思绪。吻下这情别到心扉， 问那在基因里是咸素，谁要重新喊造？成长中老就点解脱甜酸苦涩？长篇小说， 远路海最底，那古老海马啼叫那。 你本身份之前听过有 Mira 的派台作品，歌名叫做 In Spac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下午抵达香港，展开访港行程。他说自上次到香港至今，这五年他一直关注香港、牵挂香港，他的心和中央政府的心和香港同胞在一起。习近平在高铁西九龙站的欢迎仪式上发表讲话，说在过去一段时间，香港经受了一次次严峻考验，战胜了一个个风险挑战，历经风雨之后，香港浴火重生，呈现出蓬勃的生机。事实证明一国两制具有强大生命力，能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维护香港同胞的福祉。习近平说，只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一国两制，香港的未来一定会更美好，香港一定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和更大的贡献。他又说，明天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庆典日，全国各族民众都是将会和香港同胞一起庆祝这件喜事。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下午乘搭高铁专列抵达高铁西九龙站。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丈夫林绍波和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在车站月台迎接。习近平抗礼落车的时候和各人挥手打招呼。至于在车站大堂迎候的包括后任行政长官李家超、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驻港国安公署署长郑雁雄、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刘光源和驻港部队司令员彭京堂等。几百名学生和社会人士到车站迎接，挥动国旗和区旗欢迎，有人又拉起写上香港好、国家好、香港更好的字句的横额。习近平亦都有向他们挥手，警察银乐队和舞狮在场表演。本港新增2358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多两名患者离世。七一回归25周年前夕，本港多处加强保安，大埔的科学园亦都保安严密，园区内有大批警员戒备，沿路有多条的警方封锁线，多名警员和保安人员驻守各通道和出入口，行车道有多架警车停泊，部分位置设置路障限制车辆出入，亦都有身穿反光衣的警员踩单车巡逻。 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5点，热带风暴浅巴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650公里，即是在北纬 16.5 度、东经 115.3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一带。过去几个钟头，浅巴继续向偏北方向移动，与其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本港。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随着浅巴逐渐靠近广东西部沿岸并稍为增强，本地风势会在今晚逐渐增强。天文台会在午夜前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由于海面会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预测本港地区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清劲的偏东风，风势逐渐增强，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狂风骤雨，雨势有时颇大，海有涌浪。下星期初至中期天气持续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4%。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提提大家咧，因应警方嘅行动，咁而家喺西九龙、佐敦同埋港岛北一带咧，都系实施紧特别交通同埋运输安排噶。多区嘅地方咧，而家交通都系非常挤塞。咁前往上述地区嘅朋友咧，请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啦。咁就因应警方行动，喺西九龙、佐敦同埋港岛北一带咧，多嘅路段都系实施紧特别交通同埋运输安排。隧道情況，洪水港島入口而家告示打道東行過海的交通就是正常，去北角跑馬地方向由東區走廊近住城市花園那段一路塞到去干諾道中近國際金融中心，堅拿道天橋過海的龍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黃竹坑入口，香港仔隧道北行因為車多實施緊間歇性封閉措施，洪水的九龍入口近住收費廣場對出的一段交通繁忙。另外，將軍澳隧道出九龍方向的交通非常擠塞，較早前曾經有間歇性封閉的措施，現在緊封措施取消了，但是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的車龍仍然是非常長，龍尾去到近環保大道迴旋處。路面情況在港島干諾道中去西環方向，現在近住臨時街那段的車龍排到近大會堂，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近住杏花村一段龍尾就在東區尤德夫人拿打掃醫院，北扶林道去中環方向近住寶翠園一段的車龍排到近基督教華人墳場。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塞到公主道近培正道桥底，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的交通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富豪东方酒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一段的车龙就过了窝打路道，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海盈村，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去梳士巴利道的车龙一路排到近太子道西，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近帝国中心，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亚街老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佛光街桥底。新界方面，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教老围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大埔铁路码头。今次又提提大家，为了配合回归活动，会展站的公共运输交汇处已经停用，合共23条以湾仔北作为总站的巴士路线和大约30条途经湾仔北的巴士路线都已经改道或者是缩短路程。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呈现，杨洋、李一同领衔主演，保卫国家边境，热血嘅军旅故事，特战荣耀。 新兵进行夜间军事地形考核，燕破岳、萧云杰、吕小天一队、吕小天二围同高手一队必能顺利过关，点知不慎跌落悬崖，佢哋又能够成功找到出路归队呢？ 国剧八三零特战荣耀，6月30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0日。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to the other half of the story you make your own, like it's the only way you'll see in this. Oh, you're wasting all of your time just magnifying things they don't see. Yeah. 听过两首作品，包括有张曼芝的 Panda， 以及刚刚这一首 Moon 听的 I Hate You。 夜阑人静的时候都是想有个人听自己讲话，找一个跟你啱 channel 啱嘴型的人其实都是很难的事。 想眼言都玩月形，心中信息但眼睛便能确认， 看到能互动，可是一样。 外有 Ian 的派台作品，有他自己参与作曲编曲的派台歌叫 Got You。 相恋便不相爱要看得开，终于走失不再可爱，有些痛难负载，有些爱需更改，终于追赶不到世界纷扰，终于彼此不再需要，我想我明白 will， 有些痛哭不了。Baby, you're sleeping now. I'm gonna say out. 决定离开，不想再灌溉，将怀念弃置到人海之外。Looks like your deepest sleep. Baby, that's all I need. 眼泪流过。 Jude 嘅新派台歌叫《当你睡着的时候》，每个人都总有要走嘅时候，因为我哋每一个永久嘅地点，都总要去打开唔同嘅门，行去唔同嘅世界。问题只系你几时有勇气打开呢道门行出去，离开自己嘅 comfort zone。

听下 Eagle 陈天鸿嘅派台作品啦，作曲、填词、编曲、监制都有佢自己包办，同时揾嚟朋友 Hard Gray 担任编曲监制。Now that she's gone。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只不过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提到中国对北约的利益、安全和价值观构成挑战。在北京，外交部回应指北约罔顾事实、颠倒黑白、鼓动对抗对立，中方对此严重关切，坚决反对。发言人赵立坚在记者会上说，北约的新战略概念文件顽固坚持错误定位，抹黑中国对外政策，对中国正常军事发展和国防政策说三道四，充满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赵立坚说，中国从来没有侵略过任何的国家，从来不搞代理人战争，也都不参加或组建任何军事集团，强调北约应该立即停止针对中方的无端指责和挑衅，放弃搞乱欧洲、搞乱亚太的危险行径，为欧洲和世界安全稳定做好事。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傍晚六点，热带风暴浅巴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640公里，即是在北纬16.6度、东经115.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一带。预测本港地区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清劲的偏东风，风势逐渐增强，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狂风骤雨，雨势有时颇大，海有涌浪。下星期初至中期天气持续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4%。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提提大家啦，咁因应警方行动咧，而家喺西九龙、佐敦同埋港岛北一带咧，都系实施紧特别交通同埋运输安排噶。啱啱提及呢啲地区咧，多个路段嘅交通都系非常挤塞，咁要前往上述地区嘅市民咧，运输署呼吁翻大家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啦。咁就因应警方行动，喺西九龙、佐敦同埋港岛北一带系实施紧特别交通同埋运输安排，交通系非常挤塞。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交通暂时是正常，但是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由东区走廊近住城市花园一路塞到去干诺道中近大会堂段，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黄竹坑道近香港仔消防局。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排到近马坑涌道，加士居道最主要去观塘方向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油站，龙翔道东西行去狮隧的交通大繁忙，龙尾分别去到星河名居和风力楼。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去到东港中心和太古城，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近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塞到几元，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亦都是车多，车龙排到近文茂台。九龙方面，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排到近海丽村，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塞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的车龙排到雅丽居，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反方向去尖沙咀近住太子道西一 一段，龙尾接近希福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而家近住翠屏道一段嘅车龙排到德宝花园，咁而反方向观塘道去龙翔道，近住启业村嘅交通都系非常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港铁站。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嘅龙尾就接近顺利村。新界方面咧，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过咗天富海湾。后少少近住元洲仔嗰段嘅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亦都系挤塞嘅，车龙就排到半春园。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嘅龍尾去到黃珠路，黃珠路去屯門公路車龍排到近龍日村。最後再提翻大家回歸活動嘅封路，咁直至到聽日嘅下晝兩點鐘，喺灣仔北多處嘅路段仍然係會封閉，包括係博覽道、中環及灣仔繞道、龍和道、菲林明道、龍景街、龍合街、會議道、分域街、港灣道同埋分域碼頭街，請留意翻現場嘅改道指示啦。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屯门建生村泰生楼、马鞍山雅景台四座、荃湾海滨花园海星阁、沙田骏明峰 D 座、沙田博康村博智楼、沙田显耀村显耀楼、沙田圆洲角路十一号春晖花园和大围聚龙居九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For my absent,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今日呢位嘉宾，我细细个就睇佢做儿童节目㗎啦。 而且佢仲有打碟，最近啊亦都出佢嘅新歌啦。所以我哋决定送呢一句俾佢听住喇。Simon Girl, 心劳力。 难得佢又咁鍾意电音，你又咁鍾意电音，波成諗諗佢啊。 我哋骚动音乐嘉宾啊，首先欢迎有李文希 Simon Girl 嘅，你好啊！ 你好， 呢一句啊，真系我自己都觉得 呢一句咧，我讲明先， 系 波成谂嘅， 呢啲咧就拱我出嚟啊！ 不如你读啊， 你骚我出嚟先， 就系呢一句啊 ，Simon Girl 劳心劳力啊！ 哇 所以有少少好似夾硬得嚟，但又好似啱數咁。 你講識英文係勁， 係啊，即係我哋都好想， 講識英文啊， 即係嗰句嘢食落去個意思又可以，即係可以，即係叫夾到可能你嘅狀態啊，或者可以發揮到，即係講到關於你嘅嘢。咁我覺得，咁不如試下唔用中文啦，用英文呢個 stage name Simon Girl 啦，咁樣。咁所以個即係個 girl 啊。呢、这個港式英文嘅講法就可以食到勞心勞力啊！ 好嘢，好嘢，好嘢！ 本身我哋都用你個 station 諗到另一句噶，叫食得唔好 Simon Girl， 但係唔知道可以講啲咩咯。 哦， 即係講食嘢咩？ 即係講食嘢。 OK， 係 啦，咁所以就呢、这個即係勞心勞力嘅意思，即係一路去自己付出好多時間、心力等等去即係做一啲自己想做嘅嘢咁。咁我哋都覺得就係、是、都幾貼近你，因為你喺。呢段過去嘅時間都有好多唔同嘅身份出現過啦，即係由歌唱比賽開始啦、嗯。其實你而家自己覺得望翻轉頭有冇覺得，哇！其實我都做咗好多嘢喎、 啊，我好似經歷咗好多個人生咁。 係咯，係咯， 係啊！有時會唔記得咯， 嗯， 係啊，會唔記得？誒，係喎，睇翻啲相，我做過呢樣嘢㗎， 係， 我做過主持，我做過一啲係咯兒童節目嘅姐姐咁樣，係咯。 但系我觉得去到依家咁样，我系觉得最自在嘅一个歌手嘅身份。 系、因为最开头其实就系嚟去参加歌唱比赛开始啊嘛。 系 啦，即系咪因为就系由细到大自己都几享受唱歌或者喺舞台表演，所以最初咁多个身份出现嘅时候，第一个就系去做一个歌唱比赛参赛者。 是的，我其实呢我的出发点呢是中五的。 是。 那我是其实是一个薯仔来的。那即是真的为什么我叫 Simon Girl 都是因为我真的好像仔。 哦、 我有机会给张相你看，就是呢我是真的肥到成只仔这样的。你完全不会想到一个这样是喜欢表演咯。 嗯。 那所以呢你可以看一下。 哦。 真的呢、 哦、 一个包这样。 右边。是 右边啊， 右边 你随身已经代表了一蚊已经准备好了。 因为我觉得是我讲了这么多次都没有人相信我是这么肥的。 哦，不是，这个是、叫做活泼可爱样来的。 是啊， 我的形容是。 是啊，但我不是一个敏捷的肥仔来的。敏捷的。 是。 那我很薯仔的性格，所以我那时候、都是临到 Form 5, 不如离开学校啦，不如参加一次学校的比赛啦。 嗯、 那时候就参加跳舞比赛。咁你諗下一个即肥嘟嘟嘅人呢走去参加，跟住嗰陣时就攞咗全场总冠军同埋编舞奖。咁、 哦、 我呢一样嘢呢就俾到好大信心呢，就有个胆呢就一出嚟就不如参加比赛啦表演嘅。咁囉，咁跟住就入咗电视台啦。 咁、哦、但係因为你中午嗰陣时就试下啦，咁但係你之前应该系咪自己都有学呀、或者有去钻研，因为唔会突然之间话想跟住就识编舞咁样。 我真系冇囉。 我真系嗰一年突然之间先零开始嘅。 係呀、我嗰时。 打通咗音 频。对对对。係呀係呀。我仲记得嗰陣时我好羡慕呢个同学仔呢系好潮嘅。即系佢穿着呢系哇书包呀名牌呀咁样。即系佢好识得打扮啦。咁喺佢口中就哇原来Simon你咁型㗎咁。咁嗰一刻我就觉得啊俾我偶像呢赞呢、我就觉得个心就红啦，可以去试啦咁样囉。 咁嗰段时间自己由零开始学，咁有冇一啲自己本身好鍾意嘅artist 或者一啲跳舞者点样跟住就喺嗰度 reference 去帮自己编排自己表演㗎。 有啊，我好细个就鍾意波啊。 系， 我老饼得滞， 唔会啊，我喺上一年代噶，唔使惊。 系啊，好细个就中意 K-pop， 即系第一代嘅 K-pop 咯。 系啊，系啊， 系啊。系啊，咁啊，因为佢哋全部嘅歌都系跳舞噶嘛，咁所以就即系会拉埋窗帘啊，即系就会觉得唔好嘈亲人之下就自己喺度载歌载舞咁样。 咁啊，跳唱嘅嗰阵时直情系。 系啦，跳唱嘅。 哦，咁嗰个唱歌咧，咁唱歌又系自己啊嗰段时间。自學咁樣，即係冇特別點樣樣跟人學過啊咁樣噶咯。 嗯，跟住就去做 part time。 係 part time 咧，就有少少前種咧，咁就可以試下去學唱歌啦。 哦 ，OK。 但係大概學咗幾耐嗰個過程之後，再去參加啲公開嘅比賽啊，各方面去再慢慢發展，係嗰個長時間係長唔長嘅咧？ 嗯嗯，咁諗下先，應該兩年到啦。 嗯， 係啊，唱歌係兩年咯。 系，咁跟住去參加比賽，有冇覺得即係個感覺係點咧？即係緊張居多，好玩居多，定係點噶？ 緊張居多， 係 係啊！ 你中午都夠膽上台啦，應該冇嘢驚啊！嗰時 嗰時會覺得係冇壓力嘅，因為我純粹覺得，我參加咗電腦學會咁多年，所以我覺得咧， 原來電腦學會 係啊係啊，我真係好宅嘅，即係薯仔到一個點，所以我係冇包袱嘅。但係當我有咗期望嘅時候咧，去參加比賽咧就有壓力啦。 個期望係。 都唔想自己走音咁咯，好膚淺嘅嗰陣時個目標， 即係冇諗過話要贏定係攞獎定係點，起碼喺個台上邊嘅演出係對得住自己嘅咁樣。咁然後你而家再去回想翻當時去參加呢個比賽，最後你自己覺得而家回望 comment 翻，你覺得係如何呢？ 哇！我直情上几个月唱嘅歌我都觉得好难听，不过我个人系咁嘅，即系都要求自己高，所以一 look back 嘅时候咧，有时候觉得哇，我唔想睇我自己以前啲表演，哇！即系如果嗰阵时即系可以有依家嘅拿捏咧，就好啦咁样。 系咁而因为先后参加咗两个比赛啦，咁其实中间有冇一啲机会都出现喺你身上，有得譬如出歌啊，真系可以签做歌手啊咁样样咧？ 嗯。 有嘅。第一個比賽之後就即係 join 咗一個 girls group， 係啦，咁啊本身都會去韓國嘅，咁喺嗰度就 train 咯，同幾個女仔一齊，係啊，都好精彩，因為真係練習生咁樣咧，係一日跳八個鐘舞啊，係啊，會翻工咁樣咯，係啊，所以嗰陣時都覺得喺嗰度吸咗好多嘢， 咁但係跟住即係 train 完翻嚟之後，咁係咪都有即係叫？即係製作歌啊，真係歌出咁樣樣嘅有。 係啊係啊，咁嗰陣時我係負責主音嘅，咁啊去到一個階段啦，咁佢哋都再一次臨出道之前篩選，咁我就嗰時就冇 join 到啦。 咁跟住所以就後屘又再參加另一個歌唱比賽啊，咁樣樣。 係啊係啊。 咁但係嗰時到第二個歌唱比賽參加完之後，跟住個身份就頭先都有講啦，大家都會認識你其中一個非常多嘅渠道啦，文希姐姐。 係啊。 做節目主持。 好正啊！你哋啊，姐姐，OK 啊 ，OK 啊，系啊，嗰阵时喺嗰一度，我觉得最大嘅收获系学讲嘢咯，系啊，即系嗰种要望一号机、二号机、三号机，系啦，呢啲嘅压力啊，同埋我发觉咧，原来即系喺小朋友面前咧，系有一种更加紧张嘅，即系你觉得衰喺小朋友面前咧。 是更加之衰 嘅，衰啲嘅，系啦，系啊，咁所以嗰阵时都花咗我记得三个月啦，好用力去克服啊。我其实有读写障碍嘅，咁所以系啊，嗰阵时哇，日日都好多页纸嘅稿咧，哇，最记得咧嗰啲动物，我系负责介绍动物嘅，哇，嗰个海克力斯长棘大兜。是一隻甲蟲名嚟噶， 叫咩話？ 海克力斯長棘大兜。 海克力斯長棘大兜啊，嗰啲甲蟲啊， 啊你識嘢啦， 係啊，真 係完全 game 到，原來係一個生物名嚟。 冇錯， 海克力斯長咩大兜嘢？ 長棘大兜， 長棘大兜， 係啊，真係激死啊！ 所以嗰段時間就即係 train 咗自己呢一方面嘅能力啦，叫做。 但係同步喺即係因為一路都係希望喺音樂嗰個方向發展啊嘛，咁啊喺電視台喺擔任呢個兒童節目，大家見到嘅係主持嘅身份，同時間其實自己背後會唔會都 keep 住默默有喺唔同嘅領域度去俾心機，希望自己可以再喺音樂度做多啲嘢咁咧？嗰段時期。 嗰段時期就不停都係嗌監製啦，嚟啦，俾我參加音樂嘅嘢啦。咁啊，佢都特登即係Taylor May 俾個位我，就係同嗰陣時出歌嘅新人啊，嗰一期有坤哥啊，係啦，譚嘉怡啊，佢哋咁就有個即係佢哋中意嘅兒歌。系啦，咁就会去 crossover 唱咁咯。咁除咗呢个环节之外，我就系咁嗌佢哋，你俾我去即系音乐节目啦。咁跟住佢哋都话：，喂呀，女，你音乐节目喺凌晨噶，我哋依家都系有啲即系，譬如动物节目系八点嘅，好好嘅呢个时间咁。咁当然话，我知道，多谢你啊。我都好鍾意呢个岗位，但我真係好鍾意音乐节目。 好鍾意唱歌 即可以介绍下同埋主持都几好啊咁 样。係啦係啦咁样囉。 咁所以都叫做有啲机会叫掂下即音乐相关嘅嘢啦。咁但係跟住再下一步跳得犀利就离开咗电视台之后就打碟咯喎，呢一個 係啊， 係啦，呢一個點解會有興趣投身呢、這、一個，即係呢一個叫做音樂嘅世界咧？ 點樣開始啊？ 係啦， 唔好笑我喎，真係好。好 冇嘢嘅， 冇嘢嘅， 冇嘢嘅 ，OK 嘅。 可能而家你分享完波成嗰个，可能仲好笑 咧。 OK， 知啊，系咪 ？OK， 其實我愛電音第一個初衷啦，就係因為窮咯。 所以即係可以喺個演出上各樣嘢嗰啲唔使咁高成本啊，意思 係係啦，喺做音樂嘅方面係唔需要咁高成本。 係 咁當然啦，其實我唔係指嗰陣時就聽電音嘅，咁即係由我細個開始，其實即係 K-pop 啊，或者係係咯外國嘅美國歌、歐洲歌，其實都已經係幾乎佢哋個主流就係咁噶啦。係咁，所以我當其時就覺得啊，我好想即係慳好多budget，即係可唔可以即係曲詞 篇咁樣，我都可以去去認識咧咁。咁所以我就先喺打碟嗰度浸淫呢個知識先咯。 嗯， 因為要好識得編曲，每一首歌究竟落咗啲咩材料、咩嘅樂器咁樣，咁你先至可以接得埋噶嘛。係啊，即係最勁嘅 DJ 就係佢接咗你都唔覺，係啦，咁佢就做咗佢嘅本分啦。係係係啊，咁所以我到依家我都覺得呢、這個選擇係啱嘅。 嗯， 嗰陣時係點樣去學？因為有啲可能係自學，有啲係跟人學啊，好多種方法。你自己係用邊種方法啊？ 我去報班嘅，係啦。咁我都好開心，就係遇到一個好乖仔嘅阿 Sir 啦。 點解會係 用乖仔嚟形容？ 我真 係你好多好乖仔嘅阿 Sir 啦，係啦。其實我都係忍唔住咁樣落咗堂就同佢講嘅，我話。喂，乜原来打碟嘅人系咁乖嘅咩？跟住佢就话，唔系你想几曳啊？唔系你想几曳啊？ 你想点啊？ 我真系发觉咧，原来打碟好多 DJ 咧，或者中意电音嘅人咧，其实系好即系好接噶，因为佢哋真系要不停系咁。封閉式練習噶嘛，同埋佢哋要不停聽歌，一日可能打一百幾首歌，跟住聽日嘅歌 list 又要唔同。其實佢哋好多時間係要去準備咯，所以唔接係唔會有耐性去做到呢一樣嘢。 點解我聽到你好似形容緊波性？ 完 全系形容 紧 你， 好接系咪？ 好接喎，个人 成日听嗰啲嘢好正，喂，你听下奔神咁样。咁所以你系咪都因为有受佢影响，所以嗰段时间嘅你，除咗真系学啲技术上嘅之外，就真系会揾好多歌嚟听，一日听几粒钟咁样噶啦。 系啊，系啊，系啊。 咁有冇话特别即系喜欢咩类型啊？咩 artist 咁嘅？即系嗰段时间啱啱开始接触嘅。 系啊，系啊，我嗰阵时好中意Griffin。DJ Griffin 同埋Marshmallow， 系啊，我覺得佢哋係即係好啊，原來電音又唔係我想象中咁曳，同埋係好 bright 嘅喎，同埋係可以好抒情咧，你係有力量嘅，同埋其實呢兩個 DJ 嘅 MV 啦，我好多時都係次次睇翻都喊噶。 哦 ，Marshmallow 嗰啲 Alone 嗰啲咧， 係啊，同埋 Happy 啊嗰啲咧，哇！点解可以咁有意思嘅？系啊，你开始系啊系啊。 因为我第一个真系中意嘅都系 Marshmallow， 我就系睇啊系啊。但系喺电音嗰个世界好大啦，即系由最初接触嗰样嘢就系打碟先，咁然后去到之后会唔会再接触多啲啦，学多啲啦，就慢慢向 production 嗰个嘅方向去进发咁样咧？ 嗯，系啊，真系要。即係你要開始落手做無論最初可能你會整到好似嗰啲 MIDI 嘅 demo 咁，我呀好難聽啊咁啊，一路一路克服咯，咁係咯，咁所以同埋整整下你就會做到你嗰個 style， 係啊，呢個都係我真係覺得原來你好 lost 嘅時候，你係要落手做咯，你一日唔執筆，你係唔會知道自己嗰、那個。你是用惯用啲咩嘅声啦，你是惯用啲或者你做到啲乜嘢，系啊，你中意还中意，你做到还做到咯，系啊系啊，咁你先至 create 到你个 style 咯。 咁其实系有冇话即系打碟到几耐之后就真系有你讲嗰个冲动？好啦，我都系谂都冇用噶啦，真系试下笃下笃下咁啦，咁系打碟学咗几耐，或者定系已经可能已经有出嚟表演之后先开始有谂自己写歌。 是啊，我嗰阵时2018学啦，2019就开始接 job 啦。咁我都好系啊，我都好开心系第一个 job 系一间运动旗舰店，系啦、啊。咁大家系真系好中意运动，好中意好中意 fashion。咁喺一个咁样嘅氛围下去 share 音乐咧，同埋我师傅成日都话，唉，你打啲歌咧好腍噶。即系咧，其實 DJ 好多時咧，佢哋會分就係、是、十點就應該打咩歌，係啦，個節奏咧 BPM 咧就係、是、大概可能八十啊九十啊咁，跟住十一點就再快啲咯，跟住咧十二點咧就喂要嚟噶啦，係啦，要一二八噶啦，要蹦上去噶啦，跟住越夜咧你就要越 hardcore， 越嘈嘅，因為啲人飲咗酒啦，咁所以你要再轟啲咁樣，咁、 哦、 我師傅就形容我你打啲歌好腍 ，DJ 我覺得好得意你望緊咩 official 咧？你就要配合翻嗰樣嘢。如果唔係好辛苦嘅，係啊。如果你譬如望住一啲好柔和嘅嘢，但係你 bang bang bang 咁樣咧，咁係搞唔掂嘅。又或者即係如果如果譬如你行緊街咁樣啦，啊你。 播 hip hop 還好，但如果你一下 dubstep 咧就哇啦，跟住就你嗰啲係啦，店員就會同你講。lower 系啦， 有冇试过啊？即系早期嘅时候，即系你系咯，即系你要摸索早期，我究竟喺呢间铺头，我应该 set 一个咩 vibe 俾佢 ？Yeah， 系啊，系啊，要啊，你会 feel 到佢系好似打到人哋去喺 gym 嗰度就啱噶啦。 哦，最好打到啲人想买嘢就最好啦。嚟到呢度听啲歌，我好想做运动啊，好想买嘢，咁样就 fit 啦，咁样。 系啦，系啦。 准幻觉机场无数渴望躺不贴方逃离枷锁逃离希望看分不清方向分不清真相装得牵强色很远，喧哗不断，气与手打转，未绝望，放眼在张望，再振作，如迷唇靠我，曾遇过差一点的结梦。 今天我的嘉宾就 Simon Girl 李文希，咁听到呢一首是他从未曝光同我哋分享的 demo 作品，叫做 Running to the Rain。先听一次新闻报道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下午抵达本港，展开访港行程。他说自上次到香港至今，这五年他一直关注香港、牵挂香港，他的心和中央政府的心和香港同胞在一起。习近平在高铁西九龙站的欢迎仪式上发表讲话，说过去一段时间香港经受了一次次严峻考验，战胜了一个个风险挑战，历经风雨之后，香港浴火重生，展现出蓬勃的生机。事实证明一国两制具有强大生命力，能够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维护香港同胞的福祉。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下午乘搭高铁专列抵达高铁西九龙站。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丈夫林晓波和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在车站月台迎接。习近平抗礼落车的时候和各人挥手打招呼。至于在车站大堂迎接的包括后任行政长官李家超、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驻港国安公署署长郑雁雄、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刘光源和驻港部队司令员彭京堂等。本港新增2358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2196宗的本地感染和162宗输入个案，再多两名女患者离世，分别85岁和98岁。有7间院舍呈报个案，来自2间安老和5间残疾人士院舍。今日有192宗学校呈报阳性个案，涉及148间的学校。

Hello， 心劳力。 咁啊，今日我哋松音嘅嘉宾咧，继续李文希 Simon Girl 啦。咁啊，有你嘅新嘅派台作品《Running to the Sky》嘅，咁一首电子音乐嘅作品啦。咁一开始咧，我同阿斌咧都会估关于呢一首歌嘅一啲嘢，系啦，跟住就再交俾你去揭晓嘅。 系啦，咁啊，我估先啦，因为今次拣咗 Future Bass 去做呢首歌嘅呢一个风格，系啦。咁啊，我谂其实个原因系嚟自佢写呢个 demo 嘅时候，都系写一啲比较少女心事啲啊，又期待又怕受伤害啊，咁样嗰啲，所以唔可以做一啲可能太行，好似头先佢讲 dubstep 嗰啲风格，咁啊一定唔啱数，咁所以可能做一啲比较容易啲配合翻个主题，就系拣咗去做 future bass 啦。我估嗰个位置就喺呢度。 我估埋你再揭曉啊！咁因為我覺得呢一首歌係少有地，即係如果喺香港電子音樂有時主流樂壇聽到咧，好少有地咁大膽嘅 drop 之後，真係完全冇歌詞啦。因為好多時候都覺得係大家習慣咗聽會有啲嘢喺裏邊，係啦咁。咁呢一首都我覺得都係印象中少有地係好大膽地掹走曬嘅咁。但我想估嘅就係、其實可能喺 demo 你創作嘅時候，可能因為未諗到咁遠，或者咁，所以可能。嗰、那個所謂嘅 chorus 或者個 drop 位喺你創作嘅時候，其實嗰度都有你自己嘅歌詞啊，有自己嘅畫面喺度。只不過去到後尾曲風上再去到編曲啦，跟住之後就好啦，我忍痛拎走咗佢，做翻一個更加純粹即係電子音樂嘅一個風格。所以我覺得可能有經過一件咁樣嘅事好啦，咁啊兩個交俾你揭曉啦，即係由曲風選擇去到一啲個 structure 上面嘅取捨啦。 救命啊！我覺得好榮幸啊，起碼有兩個人咁細微咁樣去抡過我首歌，好感動啊！我覺得其實兩者係皆是嘅，係啦。咁我真係因为要即系自己嗰、那个打一打一下，自己 download 啲歌啊嘅时候咧，其实都倾向真系抒情一啲啊。 系 咁，所以咧自己写嘅时候咧，我都系想配合翻呢一个咁嘅pure 少少嘅感觉啦，同埋刻意嘅EDM 我其实三年前写完成咗呢个制作噶啦。咁嗰阵时其实冇乜人听 EDM 嘅，即系喺广东歌嚟讲啦。咁所以我好想揾一啲系俾人先试味先，即系你接受咗，其实呢样嘢系 OK 噶，好易入口噶，系啊，好想介绍呢样咁正嘅嘢，即系带佢哋去。新嘅世界咁样啦，咁另外就系、我收到即系一个 demo 嘅时候咧，其实我又反而冇喺个 job 度作嘢， 系 啊，系啦，因为我好想去保留即系 EDM 嘅格式， 哦，系 系啦，即系因为 EDM 嗰个叫做纯音乐嘅地方叫 drop 啦，咁 drop 嗰度其实系。最點講留白，但係係最 hyper 嘅一個位嚟嘅。咁我覺得我去 enjoy 第二啲地方嘅作品，其實都有呢種 power。我就唔信廣東歌冇，所以我就覺得喺前面凝聚咗足夠嘅畫面之後，咁然後我就攞個 hook。Riding to the sky， 砰咁样就去个 drop 嗰度啦。 哦，系啊。咁所以你头先话即系呢一个都可能会揾一啲叫做少少 demo 翻嚟，咁系咪即系最初做呢首歌嘅时候就即系可能系编曲人 2J 佢哋有一啲即系作咗少少嘅，跟住就喺嗰度睇下有冇啲素材可以攞嚟摆喺自己出歌嗰度用咁样。 系啊系啊，其实 2J 就系我嘅老师啊。 哦， 就系嗰个好乖仔嗰个。 系佢哋，系斯斯文文咁， 斯斯文文嘅，系啊，咁就吓， 即系佢哋就有一啲自己一路创作紧嘅，所以嗰阵时间就问佢哋有冇一啲可以睇下可以攞嚟再 develop 做歌嘅意思啦，就 是，系，即系佢哋都即系都一路揾紧 singer， 咁其实外国呢一个互动系好 casual 噶嘛，即系其实掉上去网嗰度就啊，我想揾一把声，我想揾一个 beat， 咁大家就即系好似。一個交流會咁樣咧，係啊就做啦咁。咁當其時佢哋係比較acoustic 啲㗎，係啊係吉他行先咁樣。到後面咧我就佢引發咗我寫即係比較少女啲嘅。其實係我第一次 落 clubbing 去打碟嘅時候，係啦，咁我企咗喺 DJ 台上面咧，去望下面啲人啦。咁每一晚都係即係好似揾一份愛，咁但係快嚟快去嘅。我當時就喺度諗咧，啊，究竟有冇一樣嘢可以讓到感情係由短變長咧？咁我就鎖定咗呢一個主題，就係、是、約定啦。即係我覺得，如果你揾到一個自愿嘅、甘心嘅。去遵守約定嘅話咧，其實就可以做到，即係until the end 咯。 哦 ，OK， 即係呢個畫面引發到你諗呢一個嘅主題嘅真係。 嗯，但係咧一去到哇，即係咁即係點講世界啲末了嗰啲咧，哇呢個感覺咁偉大咧，咁就要 boost 多啲啦。即係個音樂上面再加強啲，咁就揀咗 future bass。有海浪感般嘅拍岸嘅節奏，諗起都係啊！ 咁你係喺揀 beat 嘅時候，有冇話聽即係本身已經有一個諗法喺度？去揀 beat 嘅時候，我覺得好難嘅，即係你去聽好多隻，跟住邊一隻先好適合係嗰樣嘢？你有冇喺呢一首歌度聽到嗰一下就覺得啊？呢一樣嘢係好啱我嘅咁樣。 我選擇 future bass 嘅時候咧，其實係我本身好被呢一個嘅嗰個速度啦，去觸動嘅。嗰種觸動係帶感動嘅觸動嘅，有少少又 link 翻去大自然啊，即係係咯，天空啊、海啊呢啲咁嘅感覺。咁我覺得就好好表達到音樂嗰種純粹咯，係啊，即係佢唔係會讓到你吉耳嘅，佢反而咧喺嗰個即係佢用一個好似點講啊，一個浪嘅擁你一下咁樣，嗰種感覺係唔係 hidden 嘅，唔係白咁樣嘅，嗰陣唰唰咁樣咧，咁我覺得 future bass 係咁嘅。 都係因為佢嗰個節奏唔係可能好似 house 嗰啲咁整齊四四嘅，即係佢會有一啲位可能留咗白嘅，咁所以個 drop 就即係頭先因為佢做嗰個浪咧 ，exactly 就個 drop 即係嘟嘟嘟嘅收一收嘟嘟嘟咁樣，即係嗰啲咁樣就係呢個感覺啦。你覺得係？ 即係同埋喺嗰個留白位就好似個心俾佢抽一抽。 抽一抽哦，咁再加上，因為你形容呢個即係好似拍浪嘅狀態，咁歌詞裡面有一個類似係即係約定嘅碼頭咁嗰啲，係咪都係因為呢個畫面令到有呢啲字眼喺填詞嘅時候出現噶？ 係啊，係啊，即係澎湃啊，即係好似一段感情就係、是、其實 Riding to the Sky， 其實我就係好簡單講就係飄飄然嘅感覺咯。咁但係去到後面嘅時候咧，就會有種好似哎。若有所失，或者唔係好確定喎，咁樣。咁但係最尾就係、是、啊，即係我都諗嘅，即係如果人即係愛下，你會越嚟越想愛多啲噶嘛，貪心噶嘛。咁一路去到最尾嘅時候，啊，愛都唔夠嘅時候，咁點咧？係。咁就啊，會唔會都可以最後都約定一個地方咁樣見咯？ 係。咁而填呢份詞都有一個朋友同你一起去填阿 Judy 咁啊， 係啊， 咁即係你哋兩個之間係點樣去即係有個火花，跟住就按住呢一首歌點樣去大家諗啲歌詞啊，點樣去執啊咁樣 嘅。網友嘅關係，即係好似網友嘅方式， 係 啦 、okay, okay, 我寄一版過去，佢又寄一版翻嚟，跟住我又寄一版過去，咁樣刺激咯。 本身點樣認識Judy 嘅？咁係呢個 我哋就去World Tour 嗰度認識嘅。系啦，咁啊，我哋都会 keep 住周围去以唱歌啦，去报道啦，咁样。咁佢就其实 OG 啲嘅，系啊，唔知道有冇听过 Eternity Girls 啦，系啊，以前都会喺美加啊，系咯，即系代表过去，咁就去会去唱一啲正面嘅歌啊，咁样。系啦，咁佢而家咧，其实虽然落咗冇咁前线啦，咁但系其实咧，我都好欣赏佢词嘅，即系尤其是佢啲词又系好跳脱嘅。佢有一首歌叫《最后的一天》，就系讲假如即系其实依家就多啲讲呢个话题啦。但系佢嗰首歌都五年前噶，即系假如呢个世界剩翻一日啦，咁你做咩咧？咁 系 咁我 想象空间都即系佢都比较天马行空，会谂呢啲嘅 scenario 嘅。 系啊，系啊。 OK， 咁一路听到嗰个制作啊，个意念啊，咁去到即系啲嘢都齐晒，你要录属于自己嘅 vocal 啦。咁阿 JJ 亦都有做呢个监制啦。咁即系你哋去点样 work on 录音嘅呢个环节咧？跟住， 唉，好笑啊！真系，我作完之后咧， 因為佢哋係我初頭以為佢哋會對我嘅詞咧係有意見嘅，咁所以我成日每改一版新嘅詞，我都問下佢哋 OK 嘛 ？OK 嘛？ 點解咁冇信心啊？對自己， 因為第一次，第一次，即係其實我哋都係一個大實驗嚟嘅，即係第一次變咗做廣東話啦。即係亦都即係點講咧？將一啲因為喺作 EDM 嘅詞裏面咧，其實係。嗰啲音唔會跳得好勁，即係唔似傳統嘅Canon Pop 咁樣，佢好 melodic 嘅，即係你會feel到係三連音、三連音、三連音，即係有好多即係起起跌跌嘅。咁但係喺 EDM 裏面係相對似外國歌平啲嘅，咁填個九音落去咧就好考功夫啦。 嗯，因為英文反而你平都可以冇都冇太大影響。 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一路填嘅時候咧，就我都會嗌佢哋俾啲意見啦。跟住佢有一次咧，我記得好刺痛咗我心嘅。佢話啊，聽聽下咧，好似梅艷芳啊。跟住我當其時我喺度詮釋佢哋講呢一句係乜嘢意思啊？係即係唔係呢個年代嘅？詞啊，定話係即係覺得我把聲即係太過低沉啊咁樣。咁跟住後來咧，我不過咧誤會就係咁啦。即係work on 一個 team 咧，你後屘就會發現其實佢真正着重啲乜嘢咧，原來佢哋係唔聽詞嘅。咁所以我喺度糾結咗咁耐，即係白糾結嘅其實。 咁佢冇解釋其實嗰、那個話好有妹姐感覺嗰個嘅意思係咩咧？ 我諗係啦，佢哋係覺得好詩意。 哦， 係啦。 但 系 其实你本身谂紧嗰样嘢就根本唔关呢样嘢事啦。 关事。不过后屘咧，即系做完晒成首歌啦，好得意。其实做嘅过程咧，其实我哋每一个 parties 都唔代表我哋好中意首歌。去到最尾啦，真系成 mixing 都做埋嘅时候，佢哋就开始话俾我听，应该越听越好听。我话喂呀，你唔早啲俾信心我咧？ 咁所以咁冇即个信心去到咁后先出现，咁会唔会嗱？你填词又有自己嘅质疑，咁会唔会去到入录音室要录 vocal 嘅时候，其实你自己都有好多嘢去担心咧？ 我会担心自己会唔会出咗 B B 声因为始终以前做主持咧，惯咗嗰个高频率的声音系啦，所以我都好惊自己首歌变咗儿歌。系啊，咁所以后来咧就呢个关于少 focal 嘅嘢，原来我嗰个声带嘅拍合咧，即系如果我拍得够紧咧，即系唔好俾佢松下松下，咁样唱歌咧，咁就冇咁用，即系把声会成熟啲。系啊，咁我就又学到嘢啦喺呢个过程。 系 咁啊，慢慢依家就摸索到好稳定嘅即系唱歌嗰把声咯。 系咯，我都而家咁样即系 headphone 度听住把声，其实你都几多变化噶。即系如果你好即叫做点啊低沉去讲嘅时候，又系一个你啦。跟住但系你放轻松，即系高音啲讲又系另一个你。 系啊， 所以又可以打碟，又可以做好儿童节目，你都咁简单噶。 系咯，都几宽噶，系咪先？ 唯一一个即系系咯，即系可能优点就系个 range 比较阔咯。 系咯，你可以 handle 到唔同嘅风格。 但系我 handle 唔到自己有时。 但系同时间今次呢个。作品亦都揾嚟 John Loudon 去做 mixing， 會唔會即係都有好多喺 mixing 上面你都會有好多位同佢交流啊？可能你自己本身都會對呢樣嘢執着嘅，你都會喺過程當中同佢比較多來回咁樣咧。 哦，佢簡直係建造我，因為佢有一句其實係佢改嘅，本身咧嗰、那個 chorus 嘅時候咧係I'm feeling like riding to the sky， 准许我以后 running to， 本身是 collab 的，即是重叠的。但是后来他就说我觉得这样不够 western， 我有个意见看你 OK， 那他就准许我以后就准许我就即刻 punch 第二个 hook 啦， running to your side 这样。跟着我录完之后其实初头很kick的，即是因为不惯嘛，练了很久的了，跟着录完之后好听喎、啊。哦，我即刻觉得好系咯，即系我可以依赖佢咯。系啊，跟住其实佢都话你有冇录完晒歌词部分啊？你有冇啲乜嘢想做噶？咁跟住我话其实我都想试下个海豚音嘅，不过我唔知道我录唔录到咁样，唔紧要啦，你佢即佢鬼佬仔啦，跟住你试下啦咁。 录咗先啦。 系啦，录咗先啦咁。咁跟住我就真系试。 哇，其实我冇諗过佢 part 喺而家呢个位㗎。 嗯。 佢有佢嗰、那个design 摆咗落去。哇 ,witches, 我觉得就係嗰段 drop 啦。drop 完之后有啲 adlib 最尾嗰段。去到最高峰要收之前佢就爆咗我呢一海豚音。哇、嗯、我觉得好感动。呢、這个唔係我 knowledge, 佢係可以搞得掂嘅嘢嚟㗎。佢将佢个 sense 摆咗去呢首歌上面。我好多谢佢。 哦，即係佢用到你想要嘅然后揾咗个适合嘅位置。 好啱嘅位置。 係。哦、所以呢啲位亦都係學到嘢，因為你自己鍾意做 production 嘅時候，你就知哦，原來啲嘢可以咁樣擺嘅， 可以咁樣砌嘅。 係，咁啊 ，Let's Run to the Sky 亦都有一個 MV 推出咗啦。咁啊，呢一個 MV 可唔可以都即係介紹下，即係嗰個意念啊，即係同團隊一齊去諗，哦，即係用一個咩嘅方法呈現呢一首歌嘅 message？ 頭先講嘅嗰種即係約定啊嘅感覺咧，又 嗯，我哋成日都係會改自己嘅詞咯，已經二次創作啦，約定你一個北。北角的码头，而家行喺北角咧，都见到哇，又系 MV 嗰个 shot， 哇，又系 MV 嘅 shot， 系啊，我冇谂到嘅，即系导演咧摆咗喺即系佢反而喺用香港嘅元素去拍，即系譬如新康戏院啊，即系嘅霓虹嗰个招牌啦，咁啊同埋电车路咁样，咁佢都刻意去，即系佢 get 到我讲嘅 slow motion 啊。 嗯， 其实呢个我觉得好难得，因为唔系个个导演系会听过 EDM 啦，首先，然后佢又好知道嗰啲节奏，然后仲可以 slow motion 之外，仲加埋个松郁梦，跟住喺度即系自转公转嗰啲咧，我觉得哇有 feel 到不得了啊！同埋我当其时嗰一日咧，我系唔知道画面嘅。是因为我是没有看 payback， 就是得我同事给看 payback 的。我就是见到什么呢，我就是见到整队 crew 湿晒。我们由早上七点到夜晚三点湿晒在街上。但是我是很感动的，因为他们真的很多的就地取材是很有客地就地取材。他见到即是 mark 了一个位置，可能是人家收了档的地方，哇，他找些索带绑条钢管上去，绑几条钢管，跟着就打，跟着之后就即是 set 了个景出来。我是觉得原來可以咁噶，即係香港可以咁噶。咁我覺得係咯，我係好多謝佢好刻意地去呈現我嘅內心咯。 嗯， 係啊， 同埋一個你自己意想不到嘅。嘅畫面咯，即係你自己都估唔到，哦，原來可以咁樣樣。 係啊， 係 啊。 所以呢一首《Run to the Sky》就有呢一個嘅 MV 可以睇得到啦。咁會唔會都其實一路自己都待住咗一啲嘅作品，會繼續今年又好，或者嚟緊都係一啲即係電子音樂作品會陸續推出啊？諗住。 嗯，係啊，我覺得一開咗個摩打就唔可以停啦。 係。 我會繼續 stick on 喺即係EDM 呢個範疇。咁當然啦，頭先我哋都傾過，其實 EDM 真係好闊好闊。咁我都會想即係攞多啲唔同即係 style 嘅 EDM 擺喺廣東歌詞啊。 嗯。仲可以喺自己嘅 set 嗰度打翻自己嘅歌添，終於 係啊， 夢寐以求啊， 算數啊， 夢寐以求啊，呢啲可以玩到自己嘅歌咁樣。 你有冇睇啊？嗰條片咧，即係外國一個 fashion show 咧，哇！即係打呢、這個 關淑怡 係啦，嗰、那個冇錯，廣東歌真係有啲毛管動 嘅，所以自己都有一日可以做得到呢一樣嘢就開心啦。 嗯 所以我哋可以預設期待住啦，李文熙 Seven Girl 咧之後嘅作品啦。咁而家就呢一首嘅派台作品 Running to the Sky 嘅，今日多謝你。 一刹邂逅，静看你头。 你。 完结之前，听我今日我哋嘉宾 Simon Girl 李文希嘅拍档作品叫 Riding to the Sky， 听日5点见。